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东宫既然亲自放过一马，庆德帝也就算了，只是削职发配而已。塞北苦寒，正适合薛家人修书。云兰对这事记得尤其深，大为记恨，所以萧景琰在涌泉殿只提一句，他就反应了过来，还是杀心重。但某种意义上，薛童说的是没错的，有叶良宇在，世上人就算想得到萧景琰的心，也要退缩。老叶向三个弟子，叶家兄妹都是人中龙凤，当时难有人匹敌。东宫纠缠的旧事如同藤蔓求结的密林，谁敢闯进来呢？云兰落泪就为这个，萧景琰竟然觉得对不起他的小颜，为他身上背负的沉重往事，为他天生带着叶良宇这情敌。就算说着不在乎了，但叶良宇活生生站在面前，谁能不介意呢？谁能不比较呢？纵然这不是他的错，但小颜又有什么错呢？无忧无虑的少年为什么要背负这些呢？皇家尊贵是给外人看的，在小颜面前他只是萧云。如果萧云不够好该怎么办呢？这些幽暗的往事，这些心思又如何开口呢？萧景琰只有沉默，锦帐低垂，帐内外都一片安静。他沉默许久，然后带着点苦涩开口： 皇帝也许没有心，萧云只有一颗心，并不是很好看的一颗心，但不管小颜要不要，这都是我能给出的全部了。 这话多苍白，甚至不如荣浩那一句石破天惊的叶红来的威力大。他少年时的义气，桀骜不驯，不知天高地厚，都给了叶良宇了。他的小颜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他却给不出来了。他也想不管不顾，但现在的他已经知晓了一切的代价。那天在宫门处，他在玉辇内凝视小颜，后来他也许多次像这样凝视过小颜。拥有一个少年，如同握着沙子在手中，每一刻都在失去，握得越紧，掉得越快。但人性如此，脱手而去之前，谁忍得住不抓紧？他是萧景琰，对天下人来说，爱都是炽热火焰，只有对皇家来说，爱是克制，要拴着自己心里的那头猛兽，不让它吞噬一切。庆德帝不懂的道理是善勇者溺于水，你用权力得到它，那么你失去权力的时候也一定会失去它。萧景琰身上不只是有属于明义皇后的那部分，还有属于庆德帝的那部分，被权力吞噬的恶龙。如果他想得到任何东西，都不可能失败，唯一能与他抗衡的只有他自己。这是为君者的宿命，也是萧云的宿命。洛恒的第三课说的就是答案，只是颜君玉还不懂。萧景琰身上黑暗的那面没人见过，也没人能教他如何控制，唯一能教他的人已经躺在了陵墓里。天下人都庆幸新帝登基，只有萧云一个人失去了父亲。他甚至不需要权力，只要略施手段就能像当初吸引小颜一样把颜君玉留在宫廷里。他们是生来就注定属于彼此的人，只是小颜仍然不明白这一切的代价。敖季养的那贪吃的小狗，虽然偷吃的时候忍不住，肚子疼的时候还是会后悔的吧。洛恒信任他，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正确的抉择，不能让权力把颜君玉吞噬，更不能把萧云吞噬。云兰以为自己知道萧景琰在涌泉殿望他那一眼的意思，是要他千万把小颜平安带回来。其实萧景琰那时候已经知道庆德帝杀不了小颜了。他想的是，他已经在小颜身边布下那许多人，就算小颜一时兴起要走，也走不掉。而等到登基之后，权力稳固，就算小颜想走，他只要一句话就能把小颜留下。那巨大的诱惑，他应该也抵挡不住吧。 但偏偏是今夜，偏偏庆德帝的遗命是要杀小炎。刺客虽然不足以突破防御，但跟着小炎的人也会被消耗殆尽。如果小炎要走，今晚就是最好的时候了。都说皇帝是天子，就算是天子也有力不能及的时候吧。命运玄妙，往往就在这样的时候。就像小炎最喜欢的演义故事，罗良嗣三宝陈三金用的是纸金玉，但信纸被烧，金券被挡在宫外，连最后保命的斗牛玉佩也被人一箭射穿。重重巧合之下，只能说是天命。 那时候我其实可以补上一道命令的。 萧景琰轻声说道，像是累极了。东宫再混乱，能困住小炎的人还是有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看着云岚的眼睛却最终没有下那道命令。被锁链锁住的巨龙最后的温柔，是给自己喜欢的小少年留了一个小小的缺口。 陛下。 云岚匆匆闯进来，显然是有急事，再等不下。但他没有说出接下来的话，因为他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昏暗的寝殿中，新的皇帝陛下有着清瘦背影的萧云，他抬手掀起床帐，像是带着点请求，又像是早就知道结局的悲伤。冰冷的晨风中，锦被和玉枕堆成了个人的形状，而本该睡着个少年的床铺上已经空无一人。叶玄机做事向来雷厉风行，严君玉回到东宫不久就收到了信号，他悄悄从寝殿翻窗出去，除了熬记的枪什么也没带，连魏如也没叫，因为知道叶玄机会另外通知的，他总归是万无一失的。果然他一溜出去，就看见宫墙下几个黑影等着，魏如已经换好了小太监的衣服等在一边。他这么聪明，怎么会不知道今晚这是什么意思，激动的脸都红了，眼睛亮亮的叫了句少爷。严君玉却沉稳许多，他出来时穿着东宫锦衣披风，太容易被认出。接应的人是个40来岁的汉子，面容十分普通，正适合隐匿跟踪的那类人。想让他换衣服，严君玉却问道， 我们从哪个门出去？ 主角门。 那里离凌烟阁很近吧？我们能去看看吗？ 中年人沉吟了一下， 可以。 叶玄机暗中的力量也不容小觑，凌烟阁是安放王侯牌位的地方，虽然已经沉寂百年，现在不过是个摆设罢了，但毕竟是凌烟阁，与大周国运都纠葛在一起的地方，看守不少，他手下的人仍然敢带着严君玉自由进出。严君玉虽然整天听演义，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传说中的楼阁。其实不过一座七重楼阁，下面几层安放的都是阵亡将士，最上面一层高处不生寒，才摆着当年跟随太宗起义的18人。只是严君玉现在的心性已经不是当年听故事的少年了，他上去第七层给严家的先祖磕了个头，在旁边发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，有着宽厚手掌，笑起来却跟个小孩一样的镇北侯，会教他爬树抓鸟的父亲，他母亲想了一辈子的严仲卿，最后也不过化成凌烟阁上的三个小字而已。严君玉把陈明书端正摆在父亲的名字上，又磕了个头，下了凌烟阁，在下面找到了中老将军的牌位。他生前的铠甲刀剑都留在那里，严君玉磕了个头，把他的铠甲取下来换上了。他是中老将军唯一的徒弟，出生入死没有衣钵可做念想，能继承的只有这身铠甲了。青年到底比不上老将的身形宽厚，穿上就有点宽松。北疆的铠甲极重，光是板甲就有30多斤，经过沙场的甲气质也是不一样的。连魏如也觉得自家少爷的气质一变，像是整个人都沉稳了起来，眼中神色也凝重无比。 走吧。 不留句什么吗？ 不用。 魏如不说话了，但还是有点担忧的样子，等到快上马车了又问， 那陛下知道你走了怎么办呀？ 他比严君玉要机灵得多，有的都是剑走偏锋的极致， 从他知道叫萧景琰陛下就可见一斑。平时跟小太监小宫女也弄到不少消息，说不定连庆德帝和明义皇后的事也听到一点风声。他说的大概也是所有人都担心的事，萧景琰会变成第二个庆德帝。平时好好的自然不用担心，如果他的小颜走了的话，难免让人产生这种担忧。 他不会变的。 颜君玉轻声道，他的萧云是世上最强大最温柔的人，有着让人惊叹的忍耐力。因为这一点，所以常常被人忘记他也会受伤，他会困在他的龙椅上做被求助的龙。天长日久，锁链勒进肉里，他仍然保有他的温柔。萧云不会做暴君，他会痛苦地活下去，做天下人的明君。当权力的黑暗席卷而来，他会是挡在最后的那个人。为君为父，天下都是子民，他会兑现他的承诺，给天下一个海晏河清的未来。出了宫门，那中年人问， 要去延侯府走一趟吗？ 他一定不是出身军事家的，还觉得严君玉需要跟严老夫人告别，也太小看王侯了。严老夫人是将门虎女，父兄都上了战场，此刻北疆战情如火，和严君玉一起的子侄辈都上了战场，一个消息就够了，他什么都清楚。城郊外雪已经化了，原野上正春耕，一束束的桃李已经长了花苞。魏如悄悄告诉严君玉， 我摘了一只梅花放在玲珑的窗口。 少年的心意只敢这样悄悄传达，但严君玉不是少年，他知道魏如是在提醒他留下个东西做念想。他留下了他的玉放在陈明书下面，他知道萧景琰会去找自己，追寻自己今晚的踪迹，直到凌烟阁，然后找到那块玉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这份信心是因为他出了皇宫。虽然他一直相信他的萧云，他不是误会而走的，他知道荣浩那句阿红代表不了什么，但当时当刻在司红堂，就算萧景琰注视着他，他还是会觉得痛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